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今天投用多样化的公共交通直达环球影城。 富乐双等明星小药今后在北京市属8家医院都可以开到。 扬州发现了一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复核为阳性，此前10次检测都是阴性。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公布，2019年末全国耕地19.18亿亩。 弑母者吴谢宇一审被判处死刑，亲属不满死刑判决。 欧盟领导人担忧人员撤离进程，希望美军延后撤离阿富汗的期限。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那傍晚天气不好，现在海淀已经下雨了，应该说这次降雨呢，也是这个意外的收获。下午呢，这个西部北部地区有一些这个对流云团发展，但是呢，后边跟点冷空气，所以说是推动对流云团向东南方向移动。那么未来呢，就是这个城区啊，应该是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天气。这次雷阵雨呢，应该说局部雨强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虽然下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人们感觉的雨，来的比较猛一些，所以，这段时间出行的朋友，一个是要特别注意防雨，另外一点呢，就是驾车出行要特别注意路况信息，不要盲目涉水。预计这个降水呢，应该是在这个晚上8-9点钟就自西向东逐渐的停止了，后半夜半夜之后，基本上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天气比较凉爽舒适，非常适宜大家晨练。明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这个山区呢还会有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并不是很高，29度。况且呢，现在的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说这个29度，只要不在太阳下直晒，也不会感觉明显的热。所以说呢，明天天气也是非常好的。未来两天就是双休日，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变化并不是很大，基本上维持在29-30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舒适哈，大家好好享受一下。谢谢刘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用，同时公交589路、 T116路延长运营范围，满足乘客抵达北京环球影城的出行需求，并且串联起环球影城、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多个景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列车运行前方是终点站环球度假区站。 上午9:30，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内，不少受邀游客和地铁迷在拍照打卡。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以梦幻为主题，带给乘客十足的新鲜感。 坐七号线就直接过来了，出站的话也有这种指示，整个还挺流畅的，整体感觉比别的地铁站要亮堂一点，看着特别舒服。 国际化的这种特色非常明显，站厅看着特别大，服务设施啊、志愿者以及这些配套非常齐全。 环球度假区站是八通线南延、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也是两条线路的终点站。车站总体面积约48000多平方米，是目前本市地铁站中体量最大的一座。两条线路的站台都设有母婴室和第三卫生间。北京地铁公司环球度假区展区站区长刘露莎介绍， 从早上起来运营开始到现在，客流并不是很大。车站南侧是一个出入口，可进可出，北侧一共有5个出入口，3进2出。乘客到达车站以后，分别可以从 B 口和 D 口出站，步行大概7-8分钟就可以到达园区的主入口。两条线的都有残疾人扶梯，可以站厅和站台无障碍的穿行。 8月26号首车起，公交589路、T116路延长运营范围，方便市民出游。在环球度假区洛克区四号站台，开往地铁鹿城站方向的 T116路公交车发出，调整后的 T116路全程24公里，最短间隔8分钟。北京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宣传负责人李一说， 可以接驳环球度假村，串联起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城市森林公园、绿心森林公园以及环球影城几个重点的区域，将地铁六号线、七号线、八通线相关站点进行串联。T116路还延长了运营的时间，上行5:30至22点，下行6:00至22点，极大的方便了乘客的出行。 为应对开园后可能出现的大客流，公交方面将密切监控线路，采取地铁区间车等措施。李一表示， 如果出现大客流，将乘客通勤到附近的地铁花庄站、土桥站以及高楼金站。二呢，是缩小间隔，加快车辆，保证站台不出现乘客滞留的情况。 为了保障开园之后的平稳运营，北京环球度假区呢建有3个大型的停车区域，可供上万辆汽车同时停放。停放区域呢在建设之初便将便利性纳入到了设计考量，采用快速停车设计停车车位，避免车辆倒车入库，从而节省了游客的停车时间。 其中北京环球度假区停车楼共计6层，配备6540个停车位，是目前北京市最大的单体停车楼。紧邻停车楼建有地面停车场，可以提供2772个停车位。除此之外，北京环球度假区还专门开辟了拥有1447个停车位的备用停车场，以满足内部压力测试以及试运行期间客流极高峰日的停车需求。 同时呢，北京环球度假区提供不同价位、不同种类的停车服务，其中选择普通停车或者是优享停车服务的游客，可以在停车楼收费广场缴费之后驶入停车区域，在每日营业时间内享受不限时的服务。 为了方便电动车辆、残疾人车辆的停车需求，停车楼地下一层安装有477个充电桩，地上二层设有192个残疾人车位，其中残疾人车位可以供残障人士免费使用。 游客呢还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拥有326个停车位、距离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正门最近的代客泊车停车场。游客抵达之后，只需要将钥匙交给泊车员，就可以开启探索之旅。费用呢将会在取车的时候进行支付。 记者今天从蚂蚁集团了解到，作为官方投保渠道，今天支付宝 APP 上的北京普惠健康宝投保界面新增了医保个人账户专户的支付方式。这意味着北京医保个人账户专用资金将可以用于购买北京普惠健康宝。 截止到目前的北京普惠健康宝的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40万人，超过60%的用户同时给家人投保。医保专家认为，北京地区打通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通道，将会有助于提升北京普惠健康宝的参与度和投保率，确保产品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在北京参保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个人账户资金存于北京银行的医保个人账户专用存折，有余额且充足，就可以用于北京普惠健康宝划扣支付。 如果参保人已经将医保存折关联到北京银行卡，那么在投保阶段选择各账支付，则会面临医保账户余额为零无法支付的情况，这样就只能使用现金支付了。 还是医疗健康方面，首都儿科研究所、首都儿童医院的肤乐霜、复方钙颗粒等都是专门针对儿童研制的医疗机构院内制剂，多年以来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心目当中的明星小药，特别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但是不少家长反映说啊，药太难开，每一次开药呢都只能够到这两家医院，还需要长时间的排队，这让许多家长犯了难。 为了进一步解决院内制剂跨院调剂的难题，缓解患儿家长们的用药困扰，市医院管理中心协调市药监局，在符合法规要求的情况下，完成了在儿科一联体医院内的儿科制剂互通。 现在有需要的家长们呢，就可以在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世纪坛医院、佑安医院、积水潭医院、地坛医院、清华长庚医院这八家市属医院买到这些紧俏的儿科明星药了。今后呢，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也将会根据广大患儿患者的需求，让更多口碑疗效好的明星小药实现更大范围的互通。 我们再来看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近日，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紧邻的卫生站好不容易建成了无障碍设施，但是却一直没法正常使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近日，家住朝阳区望京济景沁园小区的西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东门北侧的济景社区卫生服务站位于济景沁园12号商铺第2楼，这栋二层楼没有电梯，平时来看病的老年人居多，也有一些残疾人士。由于没有能够使用的无障碍设施，他们上楼十分困难。西先生说， 他建设在2楼上，要上30个台阶，拐2个弯，这样的老年人和拄拐的坐轮椅的根本就费劲，尤其是坐轮椅的根本就不行，拄拐的也好，坐轮椅去到那儿，大人背的也好，架的也好，那么上去啊。 西先生说，此前居民们也反映过上楼难的问题，希望济景社区卫生站联系相关部门安装无障碍设施，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无障碍设施终于安上了。 安装不是电梯，是这个拐弯的这儿扶手这儿，就这么一个能动弹的椅子垫呢，但是走了几次就不走了。 西先生告诉记者，济景社区卫生站后来安装的不是电梯，而是外观形似吊篮的设备，没用过几次，到现在一直闲置。那么安装了无障碍设施，为什么没有使用呢？记者联系了济景社区卫生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有过，但是坏了。以前是残联给我们帮忙申请装的，但是没多过多久，用了2个月吧就坏了。后来再申请，然后就申请不下来了。 同时，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障碍设施之所以无法使用，是因为维修难。 他那个厂家嘛，维修的。他大老远，好像是湖南的，是哪的，所以来一次也特别不方便，老坏，所以人家也不敢给修了，所以就是这样。 记者也就济景社区卫生站无障碍设施的问题咨询了小区所属的望京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给出的书面回复中表示，电梯运行维修保养由望京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后续电梯使用频繁出现故障，维修费用较大，望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按时维修，经街道多次协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张贴服务电话，安排专人协助行动不便人员上楼就医。记者联系到了朝阳区残联专班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说， 这种无障碍设施建设这块都是这个地方属谁的就是谁管，残联只是监督指导。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到了济景社区卫生站的上级单位朝阳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与职能科室沟通后一周内给出回复。那么相关部门能否克服困难恢复济景社区卫生站无障碍设备呢？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再来看家住在房山区的朝阳镇沿仙筏村的听众周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节能减排，今年6月份呢，他在自家的屋顶安装了一套光伏发电设备，但是在后续办理电源并网申请的时候呢，却因为镇政府拒绝盖章，导致事情搁置了。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周先生告诉记者，今年6月份他在自家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 乐风他们这在全国各地都建立光伏发电站，他们有个业务上这来了，您那儿能不能做光伏发电，就是说一切手续都给他们跑，建好了以后并了网，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6月27号建完的。 但是周先生没想到的是，发电站建好之后，在办理并网手续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他供电局那儿，他说要镇政府城建科或村建科盖个章，证明这个房是我自己的就行了。可是我到城建科去以后，他们那儿说没有这个业务。 周先生家安装的光伏发电设备又叫分布式光伏发电。记者也联系了为周先生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公司乐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光伏发电项目的客服部孙先生向记者介绍。 咱们这个国家的政策嘛，就是说大力的支持农户这一块是利用自家闲置的屋顶安装这个光伏发电，国家还是有补贴的。 同时孙先生告诉记者，对于农户在自家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违建房肯定是装不了，第二点呢，要面临拆迁的房肯定就不行。 安装好的光伏发电站想要并网该如何申请？如果没有镇政府开具的房产证明可以办理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咨询了房山区供电局，工作人员表示， 带着购电卡、本人的身份证、名下的银行储蓄卡，还有您的房产证。 没有这个房产证啊？ 那您就镇政府出一个说明。其他的像您这种报的，如果没有产权证的，都是镇政府出的。 那么长阳镇政府可以出具村民房产证明吗？记者随后以村民身份咨询了长阳镇政府城建办，工作人员表示， 长阳镇目前没有光伏发电这个项目。 可是这个项目是全国都有啊。 全国都有，就是到了地方之后会有各个地方的细则，然后长阳镇目前没有这个项目，所以我们给您盖不了光伏发电这个章。 那么能否考虑在镇内推广光伏发电项目呢？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长阳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这我需要咨询一下相关科室。 但截至记者发稿，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回复。关于此事，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天竺派出所位于顺义区西南侧，因毗邻首都国际机场，素有国门第一所的美誉，管辖有14个居民小区、10个别墅区和一个自然村，辖区内还暂居着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人员2000多人。派出所里有58名民警，党员54人，其余4人为预备党员。正是这样一支党员队伍，守卫着国门第一线的安全，维护一方百姓平安。今年，天竺派出所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一走进天竺派出所，给人的感觉是环境干净整洁，屋内窗明几净。大厅里民警对前来办事的群众态度和蔼，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刚刚开完晨会的派出所政委王健介绍， 派出所党支部呢始终坚持呢把政治建警啊放在首位，推动那党建工作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动员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的优势，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使支部这些年成为了基层为民服务的一个最坚强的战斗堡垒。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着16年警龄、11年党龄的天竺派出所副所长张江挺身而出，与另外4名党员民警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协助属地政府建立起全市第一个医学隔离观察点。 这个时候，很多从境外飞回来的武汉人已经回不去家了，市委让我们就地安置这些武汉返到国内的这些人员。我们是全程闭环式的将他们转运到我们酒店，因为疫情当时不确定传播风险啊，防御措施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当时一股热气儿在心头，是一点都不怕。但是事后担心的是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更没有防护措施。 在被隔离的武汉人中，有两位女士情绪激动，拒不配合酒店工作人员的隔离安排。 我作为临时储蓄组的负责人，戴着口罩上去了。见到这两名女士，她们也特别奇怪，把窗户全开着，然后空调开特别热，跟我说：“听说这样就能预防新冠，能把病毒杀死。”她说：“你们为什么戴着口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病毒，你们不能歧视我，你们把口罩也摘了。”当时就僵了我一句。没办法，当时要退了，他一闹起来肯定就失控了。就今天咱们讲的是个故事，那当时如果处置不好就是事故。 张江副所长这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把口罩摘了下来。 后来我就站在了上风的位置，保持两米的距离，我把口罩摘了，我说你看咱们大家都一样，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想回家，你们可能受一些委屈，但是你们在这其实是最安全的，而且你们也有防疫的责任，我把相应的法律法规包括人情啊跟讲明白了。后来我们加了微信，一来二去呢，我们还特别熟，到最后给我送了一封感谢信，他们手写的。后来第一批客人他们赶上在这过正月十五，我又安排酒店的去给他们煮元宵，就像一家人一样，也觉得我们的工作没白努力没白费。作为一个党员，面对疫情啊，是一次经历，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验，这是我们作为首都公安应该做的。 多年来全心全意为辖区居民服务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民警。天竺派出所社区警务二队队长段东伟说， 社区工作啊，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的积累。社区民警了解辖区老百姓的这些实际困难，用心肯下功夫，你才能知道矛盾点在哪儿，去解决它。 常辉是派出所一名社区民警，爱说爱笑爱管闲事儿。25年当中，服务群众已经成了他的自觉行动。 一直是和老百姓的零距离的接触，这个基础工作做好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把居民当成亲人，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个儿事儿。您比如说，这老百姓说家里有一点这个实际的困难，说需要找个工作呢，正好我管辖里有单位，人又需要用工，咱们根据这个人员情况及单位情况，双方一介绍啊，我喜欢和这个老百姓沟通，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天竺家园社区居民对民警常辉的工作也是高度认可。门振军说：“ 咱们这可有不有啊？乡音呢，人家有点事儿，出现矛盾了，只要一知道，肯定去，推门就见。”到那只要他一出面一说，立马这问题就给调解了，就给解决了，就是我们比较信任他了，办事工作。您想想，拆迁的存折存他那，让他给保存着。 在天竺派出所还有很多像常辉一样的社区民警，默默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面旗帜。2019年，天竺派出所创新推出了一月一攻坚工作法。派出所政委王健说， 以党小组的形式，针对的是社情民意、民生领域的为民服务的提出难点，支部呢和党小组还有党员代表共同去谋划，找出破解难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下一步措施。打击防范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提升党小组的服务意识。 一月一攻坚工作法推出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翠竹新村小区居民搬进回迁房后，10年都没有拿到房本， 产生很多问题。这老百姓卖不了房，做个贷款也抵押不了，好多事情没法做。所以说，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派出所积极协调各部门，推动政府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去年政府把这个房本给大家发放下来了。 辛勤努力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对于天竺派出所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王健政委表示，这是派出所干警一代代传承奋斗的结果， 也是对派出所工作的一种认可，确实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但是也是倍感压力。下一步呢，还是继续强化党建工作的引领，提高为民服务的意识吧，让老百姓更加认可我们，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采制，感谢收听。 好，18点23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扬州发现一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复核为阳性，此前10次检测为阴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公布，2019年末全国耕地19.18亿亩，弑母者吴谢宇一审被判处死刑，亲属不满死刑判决。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8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得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现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 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点25分，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例，都在云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8月25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3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人呢，近期居住在缅甸，1人近期居住在老挝。新增的3例本土确诊病例呢，为8月11号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截至8月25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280例，无症状感染者41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是医学观察。 扬州市今天召开了第28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尹成磊介绍说，8月25号晚上在核酸筛查当中发现了一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今天上午经过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目前这名阳性人员已经转运到了扬州市第3人民医院，正在诊断当中。 这名阳性人员居住地为风控管理小区，他在8月5号到22号期间先后参加了10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目前流调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另外，据江宁发布的消息，南京市江宁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决定从今天开始路口街道结束过渡期，进入到常态化防控。 今天上午10点左右，从南京飞往青岛的 MU2923 航班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这是禄口机场从7月23号暂停起降国内航班以来起飞的首趟国内客运航班，标志着这一机场恢复通航。 禄口机场国内货运航班呢也同步恢复起降，多家航空公司表示，从明天开始，机场的客货航班的密度将会不断提升，并且加快恢复到本次疫情之前的水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日前发布。今天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三调结果显示，2019年末全国耕地为19.18亿亩，从全国层面看，实现了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从三调的数据来看呢，全国现有的耕地有19.18亿亩，二调以来的10年间减少了1.13亿亩，那么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呢？ 对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广华说，从三调数据来看，二调以来的10年间，全国耕地地类减少了1.13亿亩，在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了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地类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土绿化。过去10年的地类转换当中，既有耕地流向林地、园地的情况，也有林地、园地流向耕地的情况，结果是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 王广华表示说呢，全国共有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还有1.66亿亩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如果需要呢，这部分农用地可以通过相关的措施恢复为耕地，但是呢，要付出经济和社会的成本。因此呢，只要统筹安排、严格管控，完全可以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但是绝不能够掉以轻心，必须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牢耕地的红线。 2021年服贸会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今天举行，今天首次设置的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将会展示生活服务、交通运输、物流服务等供应链企业的新产品、新应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2021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本次首展9月3号到7号在首钢园举办，其中由北京市商务局负责的供应链服务展区位于12号馆，目前已经吸引超过180家相关企业和机构线上线下参展。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卢慧玲介绍说， 包括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区，还有四个专题板块，包括生活服务供应链、生产制造供应链、商务服务展区和综合供应链展区，将充分利用数字云平台、移动互联等手段呢，依托服贸会的主网站和 APP 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服务，为展商和观众呢，打造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贸会参会的新体验。 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将汇集 SKP、王府井、太古里、五棵松华西等引领时尚潮流的企业，展示时尚购物之都、美食之都、全球旅游目的地等城市名片。北京首农集团、北京城建集团等企业将参加四个供应链展区。中国快递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晓云介绍说，11家国内外知名快递企业将亮相综合供应链展区。 主要的特点呢，一个是服务乡村振兴啊、绿色发展啊这样一些国家战略，通过一些科学技术的应用啊，赋能我们的快递服务。比如说我们今年会有一些无人车、无人机在现场做一些展示，像绿色这方面啊，也是企业展示的一个重点。 而专题展的运输服务展区位于首钢园13号馆，将设置一个展示区、两个配套活动和一个互动体验区。市交通委副主任荣军介绍说，展区目前已经汇集了中国中车、北汽集团以及涉及无人驾驶、共享出行服务的百度、美团、高德等企业。 将会设置一个骑行碳减排的互动区，完成骑行减碳任务的观众将获得美团的认证证书，并围绕碳减排设置有多场有奖互动问答，宣传引导公众绿色出行、减排出行。 市商务局副局长蔡晓军介绍说，首届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也将于9月5号举行，将分享伦敦、米兰等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经验做法，相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也将分享经验， 进一步深化认识，凝聚共识，启迪智慧，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服务开拓新商机，开启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进程。 交通出行方面，交通运输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回应表示说，今年三月份交通运输部上线了网约车合规信息公开查询功能，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查询了206万次，日均查询1.4万次，与上线之前相比呢，合规网约车驾驶员增加了17万人，合规网约车的车辆增加了11.5万辆。 目前，网约车覆盖我国300多个城市，日均完成订单量2000万单。据全国网约车监督信息交互平台统计，截至上个月31号，全国共有24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环比增加了5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351万本，车辆运输证135.7万本，环比增长0.5%和2.3%。在36个中心城市当中，订单合规率最高的是广州，最低的是石家庄。 孙文健指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充分发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多措并举，加快网约车合规化的进程。 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第4815号提案日前提出，将钠离子电池纳入有关发展规划和重点科技支持计划，推动市场化应用，推动标准建立，给予政策扶持等建议。 工信部答复昨天表示，有关部门将会支持钠离子电池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支持先进产品量产能力的建设，同时根据产业发展进程来适时的完善有关产品目录，促进性能优异符合条件的钠离子电池在新能源电站、交通工具、通信基站等领域加快应用，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钠离子电池全面商业化。 银保监会今天发布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银行保险监管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将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落实贷款管理制度，将扫黑除恶相关要求纳入到贷款受理调查及贷后检查的环节，对客户资质、资金流向等进行把控，确保信贷业务合法合规，严防信贷资金流向涉黑涉恶组织和个人以及非法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金融放贷领域，严禁委托涉黑涉恶机构和个人催收，发现催收机构采用非法手段催收的，应当立即停止合作关系，进一步的规范催收行为，严禁使用非法手段催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还要求坚决杜绝涉黑涉恶人员和组织参股控股银行保险机构，坚决杜绝涉黑涉恶人员担任董事、理事、监事、高管人员，坚决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向银行业、保险业渗透。 再来关注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宣判，今天上午九点，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宣判吴谢宇弑母案。法院判决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3,000元。 吴谢宇的辩护律师冯敏告诉《新京报》记者，吴谢宇当庭没有表示上诉意愿。他将在与吴谢宇会面之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期为10天。 吴谢宇父亲的一位朋友向记者表示说，前来参加庭审的吴谢宇父亲的朋友和家属曾经希望不要判处吴谢宇死刑，宣判之后他们都表示不满判决结果。 在2016年2月14号，教师谢天琴被发现死在福州市静安区一所中学教职工宿舍的家中，警方侦查发现谢天琴的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吴谢宇逃亡3年，直到2019年4月21号，吴谢宇在重庆江北机场被警方抓获。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人吴谢宇悲观厌世，曾经产生自杀的念头。他的父亲病故之后呢，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于2015年上半年产生了杀害谢天琴的念头，并且网购作案工具。2015年7月10号，吴谢宇在家中将谢天琴杀害。 随后吴谢宇向亲友隐瞒谢天琴已经被其杀害的真相，虚构谢天琴陪同他出国交流学习，以需要生活费、学费、财力证明等理由骗取亲友144万元予以挥霍。为了逃避侦查，吴谢宇购买了10多张身份证件用于隐匿身份。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呢，吴谢宇归案之后，舅舅和其父亲的朋友曾经出具对他的谅解书。那么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判决结果？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书对判决结果有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也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教授洪道德，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从法律规定这个亲属等级来讲的话，吴谢宇是亲手杀死了自个的母亲，他们之间呢是母子关系，也就是说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呢是母子关系。那么这个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最亲近的亲属。由于吴谢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那我不知道这个吴谢宇的这个姥姥姥爷还在不在。也就是说从他母亲叫谢天琴是吧，如果谢天琴父母已经不在了，丈夫也已经病逝了，儿子就是他唯一的第一顺位的这个最亲近的人。所以呢所谓的其他亲属啊，就是对吴谢宇杀害自个的母亲的这个犯罪行为进行谅解的话，这个谅解是没有法律意义的。不要以为只要是亲属都有资格去出谅解，那也得看看这个被告人犯的是什么罪，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谅解就算有效，也不能够弥补这个吴谢宇的这种丧失人伦的这种犯罪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法院以故意杀人罪那么判处被告人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认为符合我国法律的关于死刑的规定的这个精神。这是因为吴谢宇的杀害自个母亲的这个，不论是从动机还是犯罪的手段还是事后的这种掩盖，都充分反映出这个人的主观恶性极深，当然造成的这个后果也是极其严重。 那吴谢宇他的学生身份是否属于这种法定的量刑情节呢？ 不是，从我国法律来讲，只有这几种身份可以是这个从宽处理的这个依据，一个是未成年人，还有一个是孕妇，再就是超过75岁的老人。 从身份上来讲是这样，当然还有这个精神健全啊，如果经过司法鉴定确实这个人有精神有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严重到他没有辨别能力，不能够自我控制，那么其他的都不可以构成这个所谓的折抵罪行的这个借口。 嗯，据了解，吴谢宇在看守所期间曾写下长文自述其犯罪动机，并且提交法院。在去年的12月24号，在持续4个多小时的庭审过程当中，吴谢宇讲述作案动机和犯罪细节。他供述说，自从父亲去世之后，他一直感到心中郁闷，说父亲不在了就没有家的感觉。他看了母亲的日记和信，感觉母亲活得也很累。 吴谢宇表示呢，自己曾经多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他认为母亲也很痛苦，也想求死，因此呢，决定把母亲杀死之后自杀。吴谢宇痛哭后悔，向法院认罪。他表示呢，不想被判死刑，说正在写一本关于自身经历的书，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这一案件当中，吴谢宇说自己心里有严重的问题，并且出于保护的目的实施犯罪。那么这一案件是否适用于精神病人作案来进行探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洪道德的观点。 我们刑法上面讲到的这个精神病是指的对自己行为积极意义丧失这个判断标准，然后对自个的行为呢没有自我控制的这个能力，精神上面出现了这样的障碍，导致不能够辨别是非，不能够自我控制。吴谢宇呢，他所说的心理上的这个障碍呢，跟他进行这次犯罪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己之私，居然对自个的母亲下手。也就是他这个从策划准备啊，一直到实施，一直到最后的这种这个掩盖，那么这整个这个过程来看，他都完全是在有计划的进行，对自个的每一步他自己都能够进行精确的计算，任何一个环节他不想往下推行，任何时候都能够停止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他的贪念之下而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的，根本就不存在他无法控制去实施这样的犯罪，不存在。 那从他被抓获然后一直到现在被判决，他为什么是持续了将近2年半这么长的时间呢？ 从司法机关办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他要对他的整个这个犯罪活动的从产生犯罪的这个动机冲动进行的这个人的这种策划，然后准备，然后实施，最后是掩盖，然后是逃亡，在整个这些年的这个活动轨迹，司法机关是有责任给他查清楚的。那我想用2年多的时间去还原他自从上大学以后吧，应该是有以前有五六年的这个活动轨迹给他一一的给他印证出来的话，确实需要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我认为不是基于其他的原因，为了彻底，因为他这种弑母的行为，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大家都觉得很非常难以接受，难以理解。司法机关就有义务把他第一还原，第二个找出他真正的弑母的原因。 弑母者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但是他的杀人动机依然令人费解。从想自杀到计划性弑母期间，吴谢宇有怎样的心理变化呢？据报道，8个月前的2020年12月24号，该案第一次开庭时，吴谢宇的法庭陈述呈现出他矛盾复杂的一面。他称想帮母亲解脱，作案方式却十分残忍。他称本想杀母后自杀，却因为恐惧而放弃，之后又骗取亲友钱财挥霍。他在法庭上认罪悔罪，说法庭可以对他重判，又说自己还能劳动。 澎湃新闻此前曾经采访了这次庭审的旁听人员和多位犯罪心理学专家，对吴谢宇的当庭陈述进行分析。专家认为呢，一个极端行为的发生要给出一个准确的归因其实相当困难。 据旁听人员介绍，吴谢宇说他和妈妈并没有矛盾，反而一直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但他陷入极端无法自拔。他甚至在法庭上说没有更好的方法，如果找到方法他不会这样，当时觉得这种方法是最伟大的。 吴谢宇还说呢，他感到非常的后悔，自从律师检察官跟自己交流之后，他感觉到原先的想法都是自我认为，现在认识到了错误，如果之前能够有现在这样的开导，他不会这么去做。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比2019年上升了2.5%，其中6岁儿童为14.3%，高中生竟然达到80.5%。据了解，医学将600度以上定义为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容易引发多种严重并发症，比如白内障、视网膜脱离和青光眼等，而这些都是需要重点防治的致盲性眼病。 现在正值暑期啊，许多刚高考完或者是正在想上大学的学生打算做近视手术。一台激光手术呢，仅需要5到10分钟就能够完成。虽然近视眼手术看起来非常的简单，而且能够很快的摘掉眼镜，但是在医生看来呢，近视眼手术仅仅是摘掉了眼镜，并不是治疗近视的办法。如果过度用眼，还是有近视的可能性。医学界普遍认为呢，近视发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医生倡导防在前，控在后。 再来关注由于汽车鸣笛声引发的民事纠纷。日前，一位老人清早在路边散步时，因为突然听到一声气喇叭的惊吓而倒地身亡。家属认为按喇叭的司机存在重大过错，随后将相关人员告上法庭，索赔34万多元。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记者的报道。 据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讲述，2018年夏季，72岁的老人张某和妻子石某从重庆市万州区来到事发地湖北省利川市旅游避暑。7月21号早上8点，老人张某和妻子在吃完早饭后出门散步，当走到一个小区门口时，他们遇到了一个朋友，于是三人便聊起天来。 在路边聊天，然后聊着聊着，突然旁边一个垃圾车起步，按了一声气喇叭。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声刺耳的气喇叭响之后，老人张某竟突然倒在了地上， 立即倒地了，后脑勺着地，然后后面就打了那个120。 之后120到达现场，急救人员发现老人已经出现了呼吸急促、全身抽搐的症状。急救人员一边抢救，一边赶紧将老人转运到距离最近的医院，但最终老人还是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脑出血抢救无效身亡。 好的，18点46分，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中新网报道说呢，当地时间24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已经在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紧急会议上表示，期盼美军能够持续维护喀布尔机场的安全，以完成人员的撤离。多名领导人都希望美军能够延后撤军的期限。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当天参加 G7 领袖针对阿富汗局势的紧急视频会议，在会后召开记者会表示，当前欧盟及成员国全力以赴撤离欧盟公民以及与欧盟有信任关系的阿富汗籍人士，呼吁塔利班允许所有希望前往机场的外国和阿富汗公民自由通行。 目前的美国及欧洲国家全力忙于撤离人员，英国、法国及德国都希望争取美军将8月31号撤军的期限延后。其中法国外交部的部长表示说，要完成进行当中的行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米歇尔指出，当天有好几位领导人表达对于美国8月31号撤军期限的担忧，但他没有说明美国总统拜登是如何回应的。 那么欧盟领导人为什么如此担忧人员的撤离进程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宁夏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 现在啊，实际上欧洲国家也好，美国也好，就是前不久刚开了 G7 网上的峰会嘛，他们当务之急啊，就是在撤军最后期限之前，把他们的人以及他们想撤的阿富汗人撤出来啊，这是他们当务之急。所以在七国集团的这个网上峰会召开之前啊，有关各方还在评论说，他们主要讨论要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制裁的问题。实际上大家看那个峰会根本没有制裁，因为他们当务之急啊是在8月31号啊，这是一个撤军的最后期限。那么在撤军最后期限之前把他们要撤的人撤出来，这是他们当务之急。由于啊在此之前始料未及啊，包括美国也始料未及嘛，他7月份啊制定的8月31号撤完最后期限，但是从8月份开始以来这个情况突变啊，8月15号塔利班进入了首都，所以美国也好，欧洲国家也好，从8月14号开始紧急撤侨，到现在啊，尽管他们已经撤走了不少人啊，从现在统计来看，可能已经截止到昨天嘛，已经撤走了7万多人，但是呢，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啊要撤离，所以欧洲认为啊，8月31号之前他们撤不完，所以要求美国呢延缓这个日期。但是塔利班那边呢，把8月31号作为红线，所以最终还是确定的8月31号是最后期限。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如果8月31号撤不完也有可能延期。就说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撤军之后，欧洲人再回来，这个是回不来了，也不会回来了。从美国这次撤离来看，很决绝嘛，就是不管了嘛，就在甩包袱。所以我认为，既然美国不会回来了，那欧洲国家都是跟着美国进去的， 现在欧洲国家只有抱怨的份儿啊，就抱怨美国人啊，当初他们跟着美国人进来，现在美国人要走，连跟他们商量都不商量就确定了8月31号，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欧洲对美国特别不满意的地方。现在可以这样讲，就是说8月31号这个之前，总体来讲危险还不是很大，但是也有危险。从美国方面来讲，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这个发出警告了，说这个有那个就是之前那个极端组织叫伊斯兰国的，它的分支叫胡罗山啊，在这个阿富汗呢已经行动起来了啊，特别可能攻击这个机场啊，所以拜登的话讲就是越早越安全啊，所以他是现在分秒必争，昨天一天撤走了2万人，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很急迫的。那么对于欧洲来讲，他也必须在美国撤军之前离开阿富汗啊，就是8月31号，因为现在他们撤离的这个地方就是喀布尔机场，喀布尔机场是美军就将近6000美军控制的这个机场，这是他们唯一的逃生的通道。那么如果8月31号不撤的话，那塔利班是不干的，塔利班现在明确讲8月31号是红线，所以这个压力在这儿。美国人现在呢所有的安排都是在8月31号，连军队也撤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欧洲也非常急迫。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近期呢，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经济体疫情状况持续恶化，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怎么看待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影响和未来的经济展望呢？ 好的。那从今年6月份以来呢，德尔塔变种病毒的一个快速传播是利用全球疫情出现第三轮的一个反弹，而我们关注到除去发达经济体之外，本次第三轮反弹的另外一个震中呢是在东南亚国家，那尤其是像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这三个国家。那在前两轮全球疫情的反复之中呢，这个亚洲整体受影响相对有限，但是随着这个全球旅行的一个逐步开放以及疫苗接种比例比较低，那本轮疫情这个东南亚国家是成为了新的震中，而且呢这个死亡率呢是明显高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那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的防疫措施是出现了进一步的收紧，另一方面呢由于疫苗接种程度比较低，死亡率的这个攀升呢也是极大影响了居民的工作和娱乐方面。那对于全球而言，最为复杂的像汽车、电子两条产业链，那东南亚经济体呢实际上都占有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在疫情扰动之下，东南亚经济体的这个生产活动明显受阻，那相关的产业链呢也势必将会受到较大的一个负面影响。那东南亚经济体产业链阶段性的一个停工停产呢，也势必将推升全球通胀的一个压力。那根据2021年7月 IMF 经济展望判断呢，这个全球经济在今年和明年分别是增长6%和4.9%。那这个预测是和4月份的预测没有变化，但是各国经济前景呢是出现进一步的一个分化。IMF 表示呢，疫情获取能力造成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断层。那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是存在显著的一个差异。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前景是急剧恶化。预测这个增速是6.3%，这个判断呢是较4月份的预测调低了0.4%。那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是从4月预测的8.6%是调降到了7.5%。那整体来看呢，短期疫情的扰动是难以避免的。那在低疫苗接种率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东南亚经济体甚至咱们可以说是新兴经济体仍然呢会受到阶段性停工停产的一个拖累，那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呢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而后续呢，随着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和加息的这个举措，具有这个风险属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呢也是存在资金外流的一个风险。那因此新兴市场货币的这个汇率呢将存在进一步的一个贬值压力。主持人。 好的，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835，欧元对人民币报7.6294，英镑对人民币报8.9076，澳元对人民币报4.7057，加元对人民币报5.1427。主持人。 感谢宋宇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稳定的收入和大量的空闲时间，让老年人们积极地重新寻找年轻时未能顾及的自我。为提升对于年长客户的服务体验，完善年长客户权益，招商银行发布了金葵花丰润人生综合服务体系，专为55岁以上的年长金葵花客户创设，旨在提供贴近需求的金融和非金融综合服务，为客户延续美好生活，尽享丰润人生。首先，招商银行为丰润人生客户提供安全、健康、便捷的基础服务。考虑到部分年长客户对金融产品了解有限，年长金葵花服务专线40088-95555和财富连线服务可以实现一站式远程交易。年长客户拨打热线将会有专属坐席接听。此外，客户经理为年长客户量身定做投资方案后，远程坐席将联系客户完成产品的购买，无需客户亲临网点。在金融服务方面，招商银行设计了稳健产品，收益、流动性两不误。产品主打绝对收益低波动策略，主要投向相对低风险的优质资产，以持有到期配置为目的，有利于平滑净值波动。同时，部分中长期限产品成立满6个月后按月分红，补充流动性，特别适合年长客户的理财及生活需求。除完善的金融服务外，丰润人生服务体系还囊括了增值服务、线下活动等，覆盖商超、出行、健康、社交等高频生活场景，与诸多头部企业合作，以超值权益及增值服务回馈客户。为方便年长客户查询活动内容，招商银行贴心地将活动内容进行汇总，统一配置在招商银行 APP 明显位置，并将文字内容放大，方便年长客户查看。同时，招行还为年长客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线下活动，涵盖了健康养生、兴趣爱好、手工制作等多种类型。从关爱陪伴年长客户出发，搭建互动交流的平台。年满55周岁，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月月日均不含股票资产超过50万元的客户，即可办理丰润人生金葵花贵宾卡，享受以上权益。同时，现在新开丰润卡享三重惊喜，每月还有丰润权益日及签到领鸡蛋等活动。感兴趣的听众，快快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吧。最后想说的是，招商银行温馨提示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